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的爱笑的人情有独钟，相见中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为欢乐赞颂，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不会对坚持无动于衷，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吃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 民谣的歌曲类型多样，有深刻的，也有浅显的，有像苏阳、低苦爱、五条人那种极具地域风情和特色的，当然也有不分天南海北都备受推崇的李志那样的，还有像是万晓利啊、周云鹏啊这种歌词晦涩或者充满现实主义的，还有一些是偏流行风格，曲调简单容易传播的。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民谣歌手演唱的最终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流行歌，不知道你偏爱哪一支呢？ 我生到一色的上衣是约会信号，在夜色斑斓的某个时分，我想去分开汹涌的人群，那里或许有想找的眼神，心头的悸动是爱的信号，传遍全身。 想找的眼神，心头的悸动是爱的信号，让热流迅速的传遍全身。哦，南方小镇热梦深深，一条情路弯弯曲曲。哦，南方小镇你在我心，伴我走在如梦红尘。 Shuffle my slipperless toes to the kitchen, still low to the ground, but high on living. And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Hello, hello, you beautiful thing. Waking up, I stretch my body and acknowledge the mate.Must be something I did yesterday. Pour a cup of liquid gold because my engine's still cold. But in a minute 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cause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Hello, hello, you beautiful thing. Hello, hello, you beautiful.Take the black of the night from the dirt. I can see from the depths of my readjusting eyes a reflection of yeses in that ever-changing sky. But why do bad dreams linger long after I awake? I don't need no scenes of violence or pain replayed, and I feel quite foolish sometimes when I pray. But my thoughts are all I got, so I try to make them brave. And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锁，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为你播出着墨音乐。各位好，我是小墨。来听到的这一支歌《万能青年旅店》。万能青年也许赚钱不多，但是的确在作品当中制造了很多的爆款，几乎每首歌拎出来在音乐节的演出上都要引发一场万人大合唱。我不会因为这些歌而成为爆款就为之赤壁了。还有就是二尖的音乐才华值得肯定，我只希望他们能够高传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流出时代遗憾的画面，撕开夜幕和不雅的平原，越过单机森林和散清晨还有黄昏，在愿望的最后一个季节，记起我曾深藏离人。

你一定会想到这一只夜空中最亮的星。一度街头巷尾所有的店里好像都在放这歌，这歌收录在《逃跑计划世界》这张专辑里，其实挺老的了，2012年就已经发行过，但至今好像依然被很多人喜欢和传唱着，也许是因为它满满的都是青春和爱情的味道吧。旋律很美，而主唱毛川的声音也足够温暖和有磁性，每次在音乐节上都能引发一场大合唱。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喜欢我的希望落空，

果是陈粒的粉丝的话，可能他大部分的歌都可以被唱出来，而这首小半当中流行的味道和传唱的程度更是非常之高的。有多少人为了这首小半而买了整个的专辑呢？以至于后来他的每一首歌都疯狂的爱上，比如接下来的这一支走马。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扣个，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思念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不说，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寂寞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这美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 聊这些什么？夜市他留言给我说，直到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放着成都，我就再没听过这歌了。小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像是失恋了一样。没错，你这种感觉我很理解，因为当时赵雷这个成都火了之后呢，我的内心感觉和你是一样的，也是觉得赵雷抛弃我们了。但是后来想，好在他还答应我们，以后的岁月当中一定会做出越来越棒的音乐来给我们听。我想这样就足够了。花未眠他说，想起闺蜜结婚，跟他的一大帮朋友一起唱歌，带我听到他们高八度的南山南和炫技一般的天空之城，我就觉得好好笑哦。于是我情不自禁点了花粥的老中医，深藏功与名。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

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讲，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这些年，我和曾经的挚友都失去联系了，也和偷偷喜欢的人失去联系。在不断的失去当中，我懂得珍惜了。虽然有些后知后觉，好在身边还有朋友陪着，难过的时候我还能找他们去吐吐槽，对吧？不爽的时候呢，我还能跟他们一醉方休，不管多远还是能够保持联系。我庆幸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因为生活归根结底不过这么五个字：珍惜眼前人。小学的时候我一直住在乡下，初中考去了市里。那年头考去市里还没有那么容易，和我同一个小学的小伙伴都是分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有一个和我小学同校的啊，跟我初中同班，其实我跟他并不是很熟，只是依稀有个印象，理所当然的我们先熟络起来。刚开学一个月的时候，我每天放学都跟他一起走，路过路边摊一起买肉串，再吹牛扯皮聊聊小学旁边的那座小山和那片飞机场。那片飞机场其实不是真的机场，它只是一个就是镇上的一个活动中心，还有图书馆、篮球场、小公园都在这儿。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活动中心正中央呢摆着一架飞机，用栏杆给拦了起来。据说那是当年解放战争时留下的飞机，这里也曾经是战场，飞机摆在这里呢是留以纪念的，所以呢就被称作是了飞机场啊。在那个年代，成绩很差的人要么痞要么闷，痞的不受老师待见，却能够虏获一堆的小姑娘，如果是太闷的呢，不会被老师针对，就会被班里的人嫌弃。没缘由的，每个班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出气筒。可能太过年轻的我们都不懂偏见这两个字能给人带来多少的伤害。后来他的座位换到了最后一排，我那是因为近视换到了第一排，他开始不怎么跟我搭话，放学的时候也不跟我一起，总是一个人走。我当时也生气，想着既然你不搭理我，也别想我再搭理你了。就这样，我们的交集开始变少。到了初三，他的成绩也没有起色，变得越来越沉默。然后中考前那天，我们其实早就放假了，我回家赶上了体育新闻，电视里正在放着姚明的火箭队。我接到他的电话，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哎，我正看姚明呢，有事吗？电话那一头传出怯生生的声音问我，要怎么样才能面对中考呢？我说，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明天就要考了，你今天也做不了什么了。他在那头还说着话，电视里放起了五加球，看到姚明，我惊呼 yes， 就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我回过头来问他，哎，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听见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挂了电话。高中时我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去了那个所谓的飞机场，才发现那架飞机已经散架了。听我妈说，一开始是小偷偷零件，后来是偷座位，最后连机翼都锯了。被偷成这样也就不维护了，就一直那样突兀地存在篮球场的旁边。我想着那天他或许说的是有机会再回来玩，也或许不是。回老家，我向我妈妈打听他的消息，妈妈说不知道，邻居们也说不知道。于是他给我留下的那个印象，只留下那张怯生生的脸和每次课后都蜷坐在座位上的身影。有关他的回忆就像是那架散架的飞机，只有片段支离破碎，很多画面在我的脑海定格变成黑白电影。我记不清那些画面是什么颜色，有的时候我也能很清晰地想起一些片段，有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想不起他们长什么样子。于是慢慢的，我也很少想起这些了。今天我又重新翻看了《速度与激情》，是的，看得有些晚。关于电影，我有千万句想说，也想像主演们那样炫酷地开车，可让我最感触的还是结尾歌曲响起的时候。人到了30岁之后，生命就开始不断地在做减法了，有的时候他会用那么残酷的方式提醒你要学会珍惜，有的时候他也会让你后知后觉，原来你已经和某些人见过最后一面了，而有些人是你自己把他弄丢的。想说的对不起，想说的谢谢，都来不及，也没办法说再见了。这些年我和我曾经的挚友失去联系，回想一下，好像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告别过，却又好像一直都在告别。我们总是毫无缘由的相信友情这东西可以打败时间，最后却又被时间打败。我们总是在分别的时候说着保持联系的话，以为可以常来常往，却发现最难的竟是保持联系。离开太久的人已经久到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了，怕开口变成客套的寒暄，也不是多想念，就是希望每个失去联系的人都能过得好。如果有机会还能再见面，一起去喝一杯，一起去吹吹风，再聊聊这些年的故事。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提着一壶老酒，你们还是我的老朋友。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两颗心都不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和我分不开。 情